欢迎各位网友咧翻嚟我哋第二节嘅浩浩汤汤。咁啊嗱，头先我哋咧就讲到即系人类起源和演化啦。其实我呢个问题咧系问过我自己一啲好朋友嘅，真系有得到唔同嘅答案嘅。咁啊趁呢度咧，其实真系好想问下台长，即系你会觉得如果话系人原来系由一啲较低等嘅动物吓。是经过漫长的岁月呢慢慢慢慢咁演化而成嘅。你会觉得呢个如果系事实的话啦吓会唔会改变你对人嘅睇法呢？ 有嘅，呢个肯定有啦吓，即系如果你重造返当其时英国个大辩论，譬如 Huxley 同埋即系另外一个主教呢，咁我哋睇 Wilberforce 我哋自己睇返都有感受感同身受。当然啦，我哋譬如日常嘅生活我哋唔会有呢种假设啦，即系好具体例子，譬如话你劏佢黑猩猩或者将佢做实验咁样，你唔会感觉同劏一个人系一个同等嘅地位嘛。咁但系有啲人就会有呢种咁嘅投入嘅。所以喺西方而家都会发展到一啲系即系反对用动物， 系啊， 特别系猿猴啦，作为一个即系 权益运动啊嘛， 实验嘅一个基础。 系啊， 咁但系咧，即系 但系点解咧？我想知道啫，其实阿台长， 点 解？唔系我意思，即系话在你嚟讲，嗱，即系我哋唔好讲其他人啫，净系以你，你会觉得原来人是一个全能的至善的神，是专登创造出来的，是去荣耀他的这样。同埋人原来是一个自然界的产物，甚至是有很多偶然的因素的，是由低等的动物慢慢演化而成。那这两样东西为什么会令你对人有不同的看法呢？就以你个人嚟讲， 两个假设我都唔同意嘅。第一样嘢我唔同意，头一个即系话，即系万能嘅神去创造呢啲，呢个我未必相信啦。 系 第二样嘢就话，即系我又觉得即系尽管喺科学上系有咁嘅睇法，但系我觉得即系譬如话我哋发展到嗰个灵性嘅水平咧，呢个事实上你喺其他动物都揾唔到嘅。 啱， 咁所以呢个系尽管你我系被呢、這个我相信呢个进化论，但系我又唔觉得即系人可以人嘅尊严、人嘅地位、人嘅价值可以纯粹用呢个进化论去解释。 嗯，好，咁我尝试问下 Cherry 先。呢个系理科嘅，不过都冇关系噶，好多时吓。你又点睇咧？嗱，即系头先我问下台长嗰条问题。 即系关于人性嘅睇法啊嘛，其实我觉得 人嘅价值、人嘅尊严咯， 我就自己系好好奇嘅，因为嗱，即系其实social 嘅 animal 除咗人，仲有好多噶嘛，例如即系同埋亦都有高等智慧，其实都有啲系智慧好高嘅动物，例如海豚咁样啦，其实佢哋都系 social， 同埋佢哋嘅智慧都唔低噶，系咪先？咁其实佢哋会唔会佢哋睇呢个世界有唔同嘅睇法咧？佢哋自己有一套佢哋自己生存方式系我哋人类唔理解嘅咧，即系其实都可能会有啲咁嘅嘢，咁所以我哋人咁当然系我哋会明白人啦，所以我哋会有人性，我哋会明白点样同其他人相处咯，就系我哋嘅生存方式咯。呢个系 咁系咪即系倒翻转头嚟讲，就系话人系由较低等嘅动物演化而成嘅。其实系呢个事实嚟讲，你觉得唔会话点样影响你对人嘅尊严啊、价值嘅睇法？ 其实都唔会噶，因为点解我会觉得人特别，系因为我 系 人啊嘛。 系冇错啦， 呢个就 左右两边有好唔同嘅睇法。 唔系就系即系呢个净系就系盲点啊，就系你唔可以唔系纯粹用一个过去嘅历史去解释你今日呢个感受。 系 因为呢个已经唔同咗同嗰阵时嗰个 level。但我有两个问题想问阿财哥。 系 其实头先就系你提到嗰个进化嗰个即系历史啦，即系由人猿由猿由一路即 系系古猿啊，系啊 呢条线咧。即系人同埋猿，人猿呢条线系点画法？即系有冇人话到俾听呢条线系可以好具体话边一年或者边一个步骤？ 当然咧，其实依家我哋掌握个材料已经好丰富噶啦，即系比起100年前咁计啦吓。咁咧就我哋我记得头先开麦之前你问过一个问题嘅，就系究竟系个脑部发达先定个手 系啦发达先咁样样咧？譬如我哋左派嘅年代睇呢个恩格斯，即系 劳动创造人类，我记得系嘛？咁其实咧就都几大程度上佢哋系啱嘅吓，不过即系未必系根据佢哋嗰个理由啦吓。我系讲嗰个顺序啫，顺序咧而家我哋按照嗰个化石嘅记录啦，咁当然而家亦都好多。我哋有啲嘅基因嘅分析啊，好似做侦探咁样啦，就话原来直立行走咧， 呢種移動嘅模式咧係最先發展起嚟嘅。而當其時咧就係、是、南方古猿頭先講係370多萬年前， 即係企起身先。 係啦，企起身先， 企起身先。 而嗰陣時嗰個南方古猿咧，嗰個大腦容量咧、其實咧係同今日嘅猩猩咧差唔多，甚至仲細嘅嚇。咁、所以佢唔係好聰明嘅。咁但好可能就係話，因為呢個自然嘅環境嘅變化，係、嘛？即係嗰啲咁樣嘅好多樹林咧，嗰啲就或者會慢慢慢慢就比較上消失咧，就變成草原。或者佢由一個樹林行去另一個樹林嘅時間咧，就要經過啲草原。咁經過草原嘅時期咧， 所以講個 savanna 係啦，就係、是、啊，即、就、係、是、非洲大草原 savanna 啦。咁嘅時期咧，就你直立咧就係、是、有好大嘅好處嘅，因為實際上我哋計過咧，直立行走咧，你所費耗嗰個能量咧係低啲。咁、第二咧，你直立行走咧，你即係。那個太陽如果烈日當空，你即係非洲嚟講咧，咁你受嗰個日照嘅面亦都面積會少啲， 出汗快啲， 係啦，出汗快啲，冇錯啦，咁受熱少啲，出汗又咩，咁散熱咪好咯。咁同埋第三咧，就頭先講啦，就於是我哋就可以釋放嗰個雙手啦，可以揾到手嚟攞住啲嘢喎。以前啲你知啦，而家嚟講都係啦，貓貓狗狗都仲用個口嚟擔 住 噶嘛，係嘛，擔住啲仔女啊，我哋又抱住仔女不得已，又可以又抱住啲生果啊，咁樣諸如此類啊。咁所以咧，其實係直立行。走是有好大， 即係你頭先我講就話起身之後捉咗隻手啦，咁個腦先至開始打。 咁隻手咧就可以做其他嘅嘢啦。咁、然後咧，即係根據化石記錄咧，然後嗰個腦容量咧係先至 會擴大 嘅，冇錯。啊，頭先仲有一樣嘢咧，就即係話你直立咧，好多人都咁講，就話你比較有機會睇到有啲可以侵襲你嘅猛獸啊，即係個危險， 即係因為視線高啲。 係啦，視線高啲嘛，因為草原啲草好高噶嘛，咁所以好多種原因啦，咁都係一個推斷啊。咁但係咧，腦容量咧。開始慢慢增大都不是說影響很大了，但是就是跟剛才說的能人差不多250萬年前到差不多百多萬年前就是都是在東非的，那就很多石器工具出現，就是說我們那時候很懂得是已經是製造這些、 你說這個我還有一個問題追問，就是剛才你說到在樹上跟著落下來的草原， 是啊是啊是啊， 那你知道在樹上的獅子老虎就沒那麼容易咬你的嘛， 那 你落了草原那就即跟他走的時候就好像看到他後面好像吃食咗嚟， 啱，冇錯，你講得冇錯噶。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相信咧，亦都有啲化石嘅證據顯示咧，係有一個好長嘅過渡階段嘅。其實佢哋嗰個軀體咧，個枝幹咧，你睇到咧，佢係既適應一個好似草原上嘅直立行走，但係咧，原來佢亦都仍然係爬樹爬得好叻嘅。咁講真，就算今時今日我哋都可以爬樹爬得好叻啦，我哋 你爬上去地下都仲得嘅， 仲得嘅，仲得嘅。咁當然後嚟咧，人類就會慢慢移居咗去啲洞穴嗰度。就去嗰啲洞穴嗰度匿埋咧，就等即系嗰啲獅子老虎冇咁易揾到佢啊，咁样样吓，咁佢亦都可以有啲保护啊，譬如执定啲石块啊，如果佢嚟嘅时候可以掟啲石啊，咁啦，咁头先讲过就系有啲石器工具添啦，系嘛，咁啊脑部嘅发达咧，又慢慢慢慢咧就追上嚟嘅，其实就系咁头先讲到嗰个直立人咧，其实嗰个脑部嘅容量咧已经系大过即系而家嗰啲猩猩， 即系如果明显用我哋而家嘅角度睇就话呢个直立人已经系算系人。 可以咁講，但係人嘅定義好有趣啦，就係話而家最新嘅睇法咧，就話直立人咧，原來係冇留低係現存嘅後代嘅，佢、只不過係人類進化入面一個咧，最後都係滅絕咗個旁支嘅。咁所以頭先第一次講過咧，就曾經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咧，即係由1920幾年發現北京人咧，咁我哋好多即係中國考古學家啦，即係都以為話係北京猿人就係我哋中華民族嘅遠祖咁樣。咁但係而家最新嘅科學嘅論證咧就唔係嘅，咁真正嘅祖先咧，原來都係比較晚近，因為北京人咧係距今咧大概50萬年啊，但係原來咧而家我哋嘅證據咧，特別用基因嘅分析咧，用嗰個所謂線粒體入面嗰個嘅 DNA 咧，就話現代人咧都係喺東非度起源，咁之前出咗嘅即係由非洲出咗去嗰啲咧係有好多嘅，有嗰啲即係100幾萬嘅都有嘅，但係最後嗰啲咧係冇留低後代。都是滅絕曬，咁而真正現代人頭先講個 Homo sapiens 咧，或者係早期嘅現代人啦嚇，就係、是、大概20萬年前咧，先至喺東非嗰度係起源。咁起源嘅時期咧，就慢慢開始散業啦嚇，即係其實都有一段好長時間都係淨係逗留喺東非嘅，即係喺非洲。 即係換句話嚟講，人類嘗試離開非洲係嘗試過好多次，不過係 可能 最後呢次成功咗 嘅。可能係啊，而最後一次咧，甚至而家有啲理論仲有趣啊，就係話咧，而根據而家基因分析咧，而最後我哋嘅祖先可能是来自一个群落或者很多个群落，但是呢个总数可能是不超过1萬人的，因为 系啊，之前嚟讲咧，其他嗰啲全部都死晒嘅。 真系四海之内皆兄弟。 系啊，仲有一个即系更加极端嘅讲法，就系有一个夏娃。 系啊，冇错啦，就大概有按照嗰个所谓线粒体嘅 DNA 咧，就系叫做夏娃假说啊嘛，叫做由来自非洲假说啊。咁喺八十年代初嗰阵时咧，其实仲登过《时代周刊》嘅封面嘅，就系嗰呢个夏娃假说。咁但系咧嗱，我而家讲埋落去咧，就当然五十万年前头先讲过北京猿人火嘅使用都系一个里程碑啦。咁但系另外一个里程碑咧，就系语言嘅起源啊。呢个就好紧要啦，台长系嘛？即系讲到咧，即系其实我哋真系点样能够系跳出？虽然我哋成日佛家叫我哋活在当下系嘛，咁但系其实所有动物都系活在当下嘅，系嘛？因为佢哋永远都只系有 now， 即系有呢一刻啊，此刻，即系咧，其实咧嘅过去同埋未来对佢哋讲系非常非常嘅模糊嘅，系冇呢啲咁嘅概念嘅，系咪啊？咁但系人就唔同啦。咁咧呢样嘢咧，其实同我哋一个所谓高级思维好有关系啦。但系呢个高级思维咧，其实同我哋发展咗一套高等嘅语言咧，系有密切关系，而且系互为因果，互相带动。 啊，呢度我要讲少少，因为呢个我老本行啦，就系 语言学， 语言学啦。因为即系喺五十年代咧，有一个好著名嘅，而家都未死嘅，而家都系殿堂级嘅 乔姆斯基， 就 Chomsky 啦。咁佢有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即系语言学上边、心理语言学上边嘅理论，就话咧，只有人先至能够习得语言。咁佢呢个解说咧就相当之有用。佢一个讲话就话咧。譬如你一个细路仔生出嚟，我无论正你边个地方， 就会学到嗰度嘅语言。 就学到嗰度语言。 冇错。 咁佢由此佢推论一样嘢，就话咧，所呢个世界所有人讲嘅说话咧，都系有一套所谓 universal grammar 啦，系啦，一个深层嘅结构性嘅一个文化。 即系你无论你嗰个语言点刁转法咧， 系啦， 都系其实系来自我哋自己本身嘅 program。咁佢嗰个极端嘅讲法就话咧。呢套嘢咧，呢、这个 hardware 咗入去我哋个脑入边嘅 program 咧，就只有人先识嘅啫。 系系。 头先你讲个进化论咧，喺呢个情况下咧系唔适用嘅。譬如话你无论你点教一只黑猩猩，佢无论佢个基因系点接近人类都好咧，你系教佢，佢系一定唔识讲说话。嗱，所以讲说话唔系用我哋呢种咁嘅用。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聲音講出嚟，就算手語佢都係唔會明嘅、 但係呢個咧，喬姆斯基提出嚟嘅時期咧，就確實係好似比較清晰嘅，即係話關於話猩猩，就算幾聰明都好，我哋點教佢咧，佢都掌握唔到一啲基礎嘅語言嘅。但係自從喬姆斯基提出到而家嚟講咧，其實已經有好大嘅進展啦、即係我哋係真係教過好一隻猩猩咧，就是开头就教讲嘢，咁梗系知道冇可能咧。佢个声带结构 同声音 系啊嘛，咁就用好多就系符号啊吓，咁啊亦都用嗰个所谓 American Sign Language 啦、吓，即系用个手语啦，系咪啊？咁啊就或者用各种唔同嘅符号咁样咧。其实依家有啲猩猩咧，已经系掌握咗一啲好基本嘅咧，差唔多系可以表达到自己嘅意思啊，少少甚至对答啊。 呢个仲要讲得 specific 啲咧，就系咧Chomsky 讲嘅系人类嘅 syntax 句法。 其实都有的都有的。但是那个问题呢，我同意一样东西呢，就是中间是有一个所谓你可能叫质的飞跃。 质的 飞跃。是啊，质的飞跃。但是其实在进化入面呢，我们是完全可以接受质的飞跃的、譬如由海洋变陆地啊，由不晓飞到晓飞啊，咁这些都是质的飞跃来的，是吧，大家。咁所以你即是说对一些这样的高等语言的掌握来讲呢，即是人头先都讲过了，即使我哋同黑猩猩嘅分家咧，都系超过700万年啊！佢就740万年咧，而家最新嘅基因嘅证据咧。咁你谂下，所以咧就黑猩猩咁，佢就一路咁演化落嚟。但系人咧，佢走咗另一条道路嘅时期咧，咁但系于是佢慢慢，你睇下几多嘢吓，晓得用制造大量嘅各种唔同嘅石器工具啊，咁然之后咧又识得用火啊吓，咁然后就发展出呢个语言啊，后嚟啊文字啊咁样添啦。咁所以其实已经系大家分得好远好远噶啦。咁但系咁样咧，其实冇否定到。原来大家是有共同祖先的这样东西的，即是从科学界的角度来讲呢，是中间是没有冲突的、即是你说我们现在原来呢可能是 somehow 就 hardwire 了有一些、我们刚才台长讲的 universal grammar 这样的东西，喂都有可能的，是吧，即是我们基因里面是有这样东西，而猩猩的基因里面是冇呢样嘢， 即其实我哋进化咗啲特殊技能， 系啦， 啲动物进化啲特殊技能，识飞啊，识点样发啲超声波啊，咁一样啫嘛。 冇错啦，好啦，咁而家讲咧就系话，想讲下即系人类个大迁徙嗰个问题啊。原来咧头先讲过啦，喺东非咧，真真正正即系最先系所谓 離開非洲去到第二啲地方呢，最先都係亞洲嘅，就係經過而家中東嘅地方啊，有啲去到阿拉伯半島啊，然後去到印度啊，咁然後喺印度即係喜馬拉雅山嘅南緣啊，慢慢慢甚至去到呢、這個東亞嗰邊呢。我哋講緊呢樣嘢呢係發生喺大概係七八萬年前嘅先至發生嘅。好啦，咁然後去到歐洲呢，其實真正呢係五萬年前呢最早先至去到歐洲嘅。歐洲五萬年前之前呢係冇人嘅，係咪？咁原來呢我哋世界咁多個地方呢係啲最早人幾時去到呢係好唔同㗎喎。頭先講過啦，亞洲第一，歐洲第二啦，即係如果你其實根本亞歐就分唔到㗎，不過人係要分啫，係咪？OK， 冇所謂。咁但係呢然之後呢你話講國大洲嚟講呢，就澳洲呢 澳洲 都已經係唔係呀，好多人都以為係澳洲最後呀、啊、你因為你見到而家嗰啲澳洲土著好似好原始咁係咪，但係呢個唔關事嘅，另一回事嘅，另一個故仔嚟嘅。其實澳洲呢四萬幾年前呢已經有人去到呢個澳洲㗎啦。 其實應該係亞洲啲人就 land bridge 咁樣行咗 啦。冇錯啦，就係、是、因為嗰時冰河紀嘅時期呀、啊、咁樣呢係咪，咁就好多呢嗰啲海洋嘅水呢就鎖咗喺南北兩極或者高山嘅冰雪，咁、那個海平面就大降，大降嘅時期呢有啲地方就變成陸橋啦，係咪，咁啲人就可以行咗過去。但澳洲呢就啲科學家研究過呢都冇可能話一條完整嘅陸橋嘅，中間都有啲海洋嘅，咁可能真係唔知點樣呢，佢係唔覺意跌咗落海呀，衝呀衝呀攬住嚿木呀咁樣飄過去都唔定。咁但係其實最遲嘅呢就係、是、北美洲、南美洲。咁、北美洲呢其實我哋講緊係一萬三千年前，或者最早呢北美洲呢北端呢係一萬五千年前啦，咁樣呢然之後去到南美洲呢大概係一萬三千年前，係最早最早有人嘅蹤跡，就係一萬三千年前。咁今次就真係呢係驚一條陸橋啦、因為今時今日大家打開個地圖睇下呢，即係亞洲呢最即係東北部呢同埋北美洲最西北呢就有個白令海峽㗎嘛、就嗰度就進入呢個北冰洋啦。咁但係而家係個海，但係當時呢原來係即係一萬五千年前咁上下時期呢，又係另一個冰河紀，咁就令到海平面下降呢，嗰度呢係可以行到過去嘅。咁所以人類呢過咗去之後呢，其實亦都我哋有好多嘅呢、這個考古證據呢，人類所到之處呢其實就生物界嘅大災難。係冇錯啦，冇錯。所以其實好多當時即係我話遍布北美洲或者遍布南美洲好多嘅類型嘅生物呢，即係自從人類一過咗去呢，慢慢慢慢就滅絕㗎啦、所以就唔係就係今天啦，而家講緊萬幾年前啦，呢、這個南北美洲啦。咁但係呢其實最遲最遲嘅呢係咩地方呢，咁嗰啲就唔係洲㗎，其實就真係喺一個太平洋好多島嶼。我哋話呢個紐西蘭呢、大陸中意叫新西蘭啦，同埋南太平好多島呢，或者夏威夷呢、最早有人幾時去到呢，講緊呢係1500年前㗎。哇，咁好似好似喎，1500年前呢我 check 過啦，即係等於我哋中國呢隋朝咁上下嘅時期，咁即係之前呢其實嗰度冇人㗎。咁仲有甚至有啲南太平洋嘅島呢，其中一個好出名大家知道有好多人像嗰個咁樣嘅叫復活節島，唔好漏咗個節字Easter 係復活節，所以佢唔係復活島係復活節島。我哋講緊呢其實係幾百年，就有好多係八百年啊，或者甚至係七百年啊嗰啲咁樣先至去到嗰啲島㗎、其實好晚近呢人類先至去到嗰啲島居住嘅。咁但係呢究竟嗰、文明點樣起源呢，即係點解有啲就仍然好似南太平洋嗰啲土著或者甚至澳洲土著俾人嘅印象好似好原始，但有啲就好早好早喺古埃及咁樣，好似而家我哋啊隻背脊後面嗰啲金字塔係嘛，即係已經五千幾年前已經起到咁宏偉嘅建築物咧，咁呢個就好引人入勝嘅問題啦。咁呢個呢就其實有好多人曾經去論證過啦。咁其中一個最出名嘅呢比較早期上個世紀即係上半葉呢就係、湯恩比英國史學家。係啦。咁佢提出嗰個呢即係文明點解起源呢，有冇聽過啊 ,Cherry? 文明 湯恩比。即係佢提出一個概念就話挑戰與回應㗎嘛。佢就話原來呢人類呢就居住喺個自然界嗰度嚟講呢就會面對好多嘅自然界嘅挑戰嘅。咁但係呢如果你係能夠真正去回應呢啲挑戰嘅時期呢嚟克服呢啲困難呢，於是呢你嗰個文明呢就會係起嚟啦。就會發展出呢個文明啦，因為其實都係對抗駕馭大自然嘅手段嚟嘅啫嘛，係嘛？咁但係佢話咧，如果你嗰個嘅挑戰，佢話點解有啲地方，佢舉個例子啊，就係話始終都冇發展一個好高等文明咧，就係、因為個挑戰唔夠，挑戰唔夠，因為咧，哇，真係周圍你都唔使點做嘢已經。搵到食啦， 即係唔夠慘， 係啦唔夠慘。咁所以嗱，佢嘅例子就係頭先講嘅啲南太平洋嘅島嶼上面嗰啲咁樣，嘩真係即係隨時都可以上面即係陸上就有個生果甚至有麵包樹喎，係咪，咁海嗰度呢又隨時又可以捉魚啊或者溪間都可以捉啲嘢食咁樣喎。咁 唔夠挑戰，唔夠挑戰，於是佢咪唔需要發展一個即係高度嘅文明咯。 但係另一樣嘢喎，太多挑戰又唔得嘅，南極、北極嗰啲凍到死咁。 唔止啊，嗱，就係澳洲就係一個例子啦，佢亦都舉澳洲啦。四萬年前已經有人去到澳洲啦嘛，佢有四萬年嘅時間嘅機會發展啊嘛。咁就算埃及嘅文明都係講緊都唔夠一萬年啦，係嘛？咁但係點解澳洲人去到又唔發展咧？咁佢又咁講啦，咁佢就因為個挑戰實在太大啦，大到咧即係個自然環境咧，佢真係冇辦法克服得到，所以佢就停留喺一個好原始嘅咁樣樣。咁但係咧，其實即係事後雖然佢真係好犀利，佢嗰本叫《歷史的研究》啊嘛，《Study of History》啊嘛，好似唔知幾多卷本啊，我都唔知啦。即係我諗搭起上嚟一個人咁高嘅。咁佢研究咗咧係26個文明嘅盛衰。咁呢樣嘢咧係即係以前啲人唔夠膽咁做嘅，即係嗰個魄力啊。以前啲人研究歷史啫嘛，邊個夠膽研究整個文明啊個盛衰？佢研究咗26個，咁佢提出咗挑戰與回應。咁但係好多人咧，你諗下又係嘅，從學術角度嚟講咧，係一個循環論證嚟嘅，就係話即係點解會有文明呢，就是因為有挑戰。咁但係挑戰點樣即係令到佢個文明會興起呢，就唔能夠太大又唔能夠太少喎，個挑戰係咪。咁但係點樣為之太大呢？哦，佢冇興起咪就為之太大囉，即係澳洲啦。點樣為之太少呢？哦，咁就係、是、好似太平洋島嶼嗰啲係咪土著咁咪為之太少囉咁樣。咁其實你就用文明嘅崛興與否嚟去定義嗰個挑戰为之几大几少，但你又用挑战几大几少嚟去解释嗰个文明嘅兴起，大家谂下系咪啊？逻辑上系咪其实系一个循环论证啊？所以汤恩比呢一套理论咧，听上嚟就堂而皇之。我记得我中学嘅时期睇咧，我都觉得哇好精彩。细心谂下，又系喎，好似即系讲咗等于冇讲。 你讲晒啦， 系差唔多咁讲啊。咁但不佢另外有好多嘅见解咧，有意思嘅，我觉得。当然佢特别系强调咧，叫做创造少数。好紧要啊，就都系一个精英主义啦。咁大确就系嘅，佢话即系文明嘅发展咧，就算你成族人都好咧，唔系个个咁有创意、咁有魄力，同埋哇，即系可以够有冒险精神噶嘛。咁你入面梗系有啲人比较有冒险精神啊，有创意咁样。咁其实啲文明咧，每一个都系靠呢啲叫创造少数。咁但系创造少数咧，如果喺个文明嘅上升阶段咧，咁佢嘅贡献就梗系非常之大啦。咁但系同样咧，我哋叫做成也萧何，系败也萧何。往往一个文明嘅衰落咧，都是呢啲咁樣嘅，曾經係創造少數，但係而家變咗統治階層，就變咗統治精英。但係呢啲統治嘅精英咧，後嚟咧就變咗越嚟越懶惰啦，越嚟越貪婪啦，越嚟越呢個係腐化啦。咁到最後咧，你嗰個文明咧就失去呢個活力嚇，而且咧就社會出現動盪，咁最後就會解體啦。咁呢個咧當然亦都係一啲好常識性嘅嘢嚟啫，講真係嘛？但係即係佢就提出就呢樣嘢。咁但係另外講嘅類似咁嘅觀點咧，其實係比湯恩比仲早少少嘅，就係即係100年前啊，甚至早啲咧，就係、是、最先咁啊。台长啊，杜文科一定熟噶啦，史宾格勒嘅西方 呢、這个 decline 系啦，不如由台长讲下啦。 哦，佢嗰个就好简单嘅，即系佢大概喺第二次大战前后啦。這个作者就喺德国相当之红嘅，佢就话咧，即系其实咧，就西方文明咧就即系没落嘅。咁、呢个即系代之而起咧，应该就系其他种类嘅文明，特别系东方嘅文明啦。咁、当其时即系令到系即系德国嘅即系欧洲大陆嘅知识分子咧，就有少少彷徨。 但我就睇咗少少資料咧，亦都有啲人講佢係比較敵視民主喎，佢覺得好似係當時嘅民主制度咧，都係西方文明衰落， 佢哋覺得係一個腐敗。呢、這個我諗亦都同譬如類似尼采嗰類嘅哲學家有少關係，就係佢哋鄙視嗰種由工業革命帶嚟嘅所謂 mass culture 大眾文化。 大眾係啦係啦，咁所以咧有啲人甚至即係又將佢拉到好似尼采咁咧，即係納粹德國嘅興起啊嗰啲咁樣啦，咁即係究竟係咪冤枉佢？我就唔敢講啦，我唔係嗰方面嘅專家。咁、但係反而另一個咧，我好中意嘅哲學家咧，即係同差唔多時代嘅，就係、史懷哲。即係佢係啦，即係一個奧地利，佢本身係個醫生嚟嘅，但係佢咧就長期喺非洲嘅地方行醫啦，係咪？咁、但係佢就寫好多著作嘅。咁佢又其中一本我好中意嘅就係《文明的哲學》啊。咁佢特別強調咧，佢有一個講法咧，我好中意。佢話文明嘅本質咧，其實係雙重嘅。佢話就係、第一咧，就係、利用呢個理性嚟去駕馭呢、大自然。第二咧就是、用理性咧嚟去驾驭人类本身，吓、即系你唔能够即系其实系控制我哋自己啊，吓、即系中意点做就点做嘅，因为大家要和睦相处嘅时期咧，系嘛，大家要去团结啊，去奋斗啊，咁样咧，咁就所以佢系以一个好从嗰个伦理 個角度啊，或者係嗰個精神嘅角度。咁你當然其實頭先咁講啦，駕馭大自然咧就創造出呢個物質嘅文明啦。咁當然你話駕馭我哋自己，咪創造出各種嘅精神嘅文明啦，係嘛？咁當然有時我哋好多時咧，即係就唔好將又係呢個二元論，你將呢個所謂物質文明同埋精神文明咧，就好將佢一刀切咁樣對立，亦都唔啱嘅嚇。根本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嘅。咁但係即係史懷哲就好關心，即係話呢個文明嘅興起同埋衰落咧，其實最後都係一個人心嘅問題啊。是一个精神的问题，我觉得其实这个都是一些挺有智慧的永恒的真理来的，是吧？好了，这样呢，当然另一个很出名的呢，就是比较近很多了，就是1998年先出版的那本书，就叫做《枪炮细菌与钢铁》 Jerry Diamond。 是啦，就是戴蒙了，这个美国的呢，其实就一个人类学家啦，或者其实他研究鸟类的最先的时候都。但是他就这本书呢就引起广泛的注意啦，因为他入面呢就提出一种呢，他引证了很多科学的研究，就是一种叫地缘的史观，就是说跟那个自然环境原来是很有关，很密切关系的。他说为什么有些地方有些人就是可以发展出这么高度的文明，有些人不得呢，这样。他说原来那个环境是决定得很重要，他首先的环境那里呢是可不可以适合就是农耕，甚至适合都好呢，究竟有没有植物是可以给你拿到来是变咗做啊， 做种到嘅， 系啦，系啦，驯服到嘅，佢叫即系我哋叫驯化啦，系嘛，英文叫 domestication。咁通常我哋 domestication 即系谂就谂到动物嘅，但系其实咧植物都系嘅。咁呢个当然就系农业革命啦，系嘛。咁个农业革命我哋知道而家即系最早咧，其实大概都系喺中东嗰度发生啊， 半月形嗰、那个 系啦，嗰、那个即系新月形嘅两河流域啊嘛，我哋叫做啊嘛，系嘛。咁嗰度咧即系距今咧，其实咧都以前啲人以为五六千年啦，其实而家最早咧，我哋讲紧推到咧，差唔多系一万一千年噶啦，其实吓，即系一万一千年前咧，人类开始噶啦。咁但系咧，佢话点解有啲地方得，有啲地方唔得咧？就除咗我头先讲嘅植物咧，就系动物啦。原来有啲地方咧系有啲动物咧系好容易俾你驯化嘅，但系有啲地方咧嗰啲动物咧系冇办法俾你驯化嘅。其中一个好嘅例子咧就是非洲嘅斑马啦，咁所以咧佢啲欧洲人最先去到非洲咧就话啲非洲人蠢，哇、有啲咁嘅斑马喺度你都唔驯化佢，系啦，都知咧个个跌到口肿鼻肿吓、原来斑马真系驯服唔到嘅，咁所以咧，但系仲有一个咧就是、关于嗰、那个地域嗰、那个东西跨度同埋南北跨度嗰个问题，咁样咧或者我哋咧就第三节翻嚟嘅时期咧就再同大家解释一下。